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星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略带懒意的声音在不远处响起，寒夜回神，眼底云淡风轻，朝不知何时醒来的任安乐道。 刚才怎么不去房间里休息？ 这寺里不知道藏着多少鬼魅，你身边一个人都没有，我不放心。院叔守在院外，这里现在没人能靠近。 下午你和院叔查到什么了？ 郑统领被关在最右边的厢房里，武当和青城派的弟子守着他。这里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明日若是生变，我和院叔拦住他们，你先下山。 你看出来了？ 死的弟子都是各派新秀，武功不差，但却被人同时围剿于半山，定是有内贼。 郑统领当初在密信里提过，这次江湖中人齐聚化元山，是因为青城派掌门给各派送了英雄帖，所以这次青城派才会居于主位。 你怀疑吴岩松？也对，我今日看他贼眉鼠眼，没什么一派掌门的气度。 他是上任青城派掌门之子。 难怪。那青城派老掌门呢？ 闭关了。听说当年他在师父手里吃过不少亏，如今师父闭关，他也学上了。 画虎不成反类犬。明日小心青城派便是。 正在这时，院外有轻微的响动，任安乐和寒夜眉头同时一皱，朝夜色浓浓的院外瞧了一眼。 安乐，明日军医会上山，记得早些领各位掌门去前殿，尸首上的刀伤是否是萧齐营所为，军医一验便知。 殿下放心，一早我便让院叔去守着，殿下早些休息。 任安乐说着，抬步朝门口而去，一步步踩得倍儿响，外间稀稀疏疏的声音仓皇远去。任安乐行到院门口，回头笑着朝寒夜眨眨眼，消失在月色里。墨黑的身影渐渐不可见，寒夜已在廊上，神情难辨。弟子园真的很聪明，寒夜只是一句话，他便能猜出寒夜想做什么。 若面前的这个人从来便是弟子园，那任安乐呢？如果将来有尘埃落定的那一日，那个为了百姓一身正气笑傲朝堂，让我动心活得肆意潇洒的女子还会不会存在？ 京城相府，左相冉吉修复在家已有数月，齐贵妃一向孝顺，请旨归宁。后宫里人人都道齐贵妃天生菩萨心肠，是个温柔似水的好性子。她生得一副温婉的好相貌，孕育皇子皇女，得圣宠数十年。书房里，贵妃替左相倒满清茶，和老妇对弈，声音不急不缓。 父亲，您已在府休息三个月了，还不愿入朝？ 后宫和前朝一向休戚相关，齐贵妃要稳住地位，左相在朝中的势力便不能动摇。 安秀，送封信去西北，让昭儿做好回京的准备，万不可再随意出城，免得卷入边塞北秦的兵士中去。 父亲，昭儿还没有立下军功，就这样回朝，岂不落于太子之下？ 哼，一个死人以后还有什么好比的？咱们等了这么多年，时候到了。 齐贵妃猛地一怔，握着棋子的手微抖， 片刻后极稳当地将棋子落在棋盘上才抬头。 父亲，此事须得慎重，万不能轻率。 太子去了化元山处理江湖人士聚集之事，左相能出此言，想必是在化元山有了布置。但这件事赌上的是他们江家已经万人之上的富贵权势，一旦败露，必会万劫不复。见女儿到此时还能忍得住告诫他慎重，左相很是满意，摸了摸胡子，露出一丝笑容。 此事计划周详，无人能瞧得出来，你放心。 父亲，陛下尚在壮年，太子如今长大了，日后定会威胁皇权，迟早会遭陛下厌弃。到时候不用动手，皇位也会是昭儿的。当初我们也是如此商议，这些年才会一直对太子小心逢迎。父亲，您怎么突然改变了主意？ 倒也不是突然有此想法，只是这一年我觉得陛下对太子之心不似我们当初所设想的那般。你可还记得当年你请陛下让魏建为昭儿启蒙时陛下说的话？ 齐贵妃神色一变，点头，面容浮现出些许愤恨。魏家世代皆出帝师，闻名知天下。左相虽与右相在朝堂上不和，但齐贵妃也知道，若有魏建教导，九皇子在儒林中必能与太子分庭抗礼。左相也是如此打算，便没了拦齐贵妃的心思。韩昭三岁生辰时，嘉宁帝赐了满殿珍品，齐贵妃笑言婉拒，只求嘉宁帝能为韩昭赐个好老师。嘉宁帝自然应允，只是在听到齐贵妃让魏建为九皇子启蒙时，轻飘飘看了齐贵妃一眼，淡淡说了一句话： 魏卿乃帝王师。 此话之重，齐贵妃自嫁入后宫，待以崩逝的皇后执掌六宫来，从未听过。她仓皇请罪，忙到只是一时口误。嘉宁帝云淡风轻接过此事，只是之后三个月再未踏入储秀宫半步。若不是左相乃大晋肱骨之臣，他恐怕早就遭了嘉宁帝厌弃。 父亲，当年陛下确实对太子看重有加，但这些年他们两父子相处平淡，甚少交流，陛下对昭儿也更加和悦，说不定陛下已对太子有所猜忌。 我曾经也以为如此，当年太子在西北驻守三年，军功无数，除了施家，武将一派也更靠拢太子。年初时陛下派太子下江南，自此江南之处也被控制在东宫之手，如今兵部、户部、礼部尚书皆与太子交好，就连掌控京城的武城兵马司使任安乐与太子的交往也在陛下默许之中。太子之师是魏建，伴读是齐南侯嫡子，一手教养的温硕不过十五岁之龄就已官拜兵部侍郎。文秀，我来问你，你以为朝中还有哪位皇子能与太子争势？就算是由我鼎力相助，昭儿也难以撼动东宫之位啊。 朝中的形势已经与太子如此有利了。 齐贵妃虽聪慧，可后宫向来不得干政，她并不知道朝政短短半年内已有了这么大的变化。看重储君是可以，但任东宫势力膨胀至此，对于看重皇权的嘉宁帝而言根本不是明智之举。左相以一种格外意味深长的声音道： 陛下一步一步走得精妙，我察觉时已经阻止不及，为了以示相府没有不臣之心，我如今自然要修复再府。 父亲，天无二主， 东宫权大对朝政没有半点好处，陛下他究竟为何如此？ 左相脸上的表情有些微妙，终于石破天惊来了一句： 本相，忠义侯府之事并不简单，恐怕和地圣天有关。 齐贵妃握着棋子的手一抖，棋子落在棋盘上，碰出杂乱的响声。她不可置信地朝左相看去。齐贵妃在嘉宁帝尚未成为储君时已嫁入忠王府，自是知道帝圣天对大晋朝的影响是何等恐怖，更知道嘉宁帝对帝家的忌惮。 父亲，帝家家主不是早就亡故了吗？怎么会突然扯出他来？ 谁说过帝圣天死了？这些年是没人敢在朝堂里提起帝圣天，但你想想，又有谁敢说他已经死了？ 齐贵妃面上有些尴尬，没有接话。 陛下没有出手，忠义侯府百年世祖一年之内就败落至此。若不是忠义侯府气数已尽，大境之内就只有帝圣天能够做得到。当年帝家大军被坑葬于青南山，忠义侯估计早已被卷进帝家之事中，如今恐怕是帝圣天为了帝家回来了。 帝圣天此人文达天下，武治宗师，其威望心性皆能与太祖比肩，这等人物即便是要忠义侯府为当年之事付出代价，也只会用最正大光明的手段。 但是这和陛下宠幸太子又有什么关系？ 太子虽以未见为师，但帝圣天当年对他却十分喜爱，曾经将他接入靖安侯府亲自教养，为其启蒙。前几日宫里已经传出消息，为太子大婚做准备，太子妃正是暂居东宫的帝子元。你当陛下不顾太后反对，执意将他封为东宫妃位之主，真的是顾念当初旧情不成？ 齐贵妃嫁入忠王府是在寒夜出事之后，自是对这些了解不多。她脸色大变，明白了左相话里的含义。如果帝圣天十年后真是为颠覆韩氏江山而重现世间，那大晋未来的帝王没有人会比娶了帝子元的韩烨更合适。 父亲，那我们该怎么办？陛下这样打算岂不是断了昭儿的路？ 无妨，我已经有了安排。我从入忠王府为幕僚起至今已过二十几载，从未生过不臣之心。等太子亡于化元山，为了对付帝圣天，陛下必会重新仰仗我江家。文秀，你回宫吧，待这几日消息来了再说。 齐贵妃今日回来陡闻这些事，正心绪不宁，点点头起身朝门口而去。左相突然想起一事，唤住他交代： 文秀，忠义侯如今对皇家和江家都还有用，古昭仪肚子里的龙种现在还不能动。 好。 齐贵妃柔顺的面上变幻莫测，回了皇宫。 多人有声剧帝皇书，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